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在哪里，我也会一点修炼。 别想破我的真情是二遍，什么反正我你管我要你，今天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太得意，一路上无论何方要我出现都不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别都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点，怎么办？让我一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太完美。我有一点点修炼，别想破我的真气是二点，怎么办？让我一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心声不要太得意。 一起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他们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八度空间的歌。

跟号码都一样，却号码不一样，怎么被目光紧紧捆绑？谁的每几段黑白？有人恨你就更多崇拜，有自信就会很厉害，因为 super dry， 因为 super dry， 谁都该见怪不怪，谁都别活得要拽不拽，有自爱就会很。 自爱就

stuff in with them thighs, boy. I say you need a real nigga, she say yes, Lord. And what you need your ex for? I'm triple X, Lord. Okay, Ariana, my little mama. Goodbye to the good girl. My ex tripping is no bigger. I Tupac took her. I'm laid up with my new thing. She lay ahead on my new chain. Then the mood changed, my name changed from Lil Wayne to Lil Wayne. Oh Lord. She grinding on this grande, oh Lord. I'm trying, I'm gon' need that Coast Guard. And when it comes to that nigga, I give her amnesia. She just looking for love. She said she's single and I'm her feature. Oh my God. I'ma give her that love. Yeah, yeah, yeah, love. She's looking for love. But I'm looking for love, baby. I'ma give her that love. I'ma give her that. I'ma give her that. 第一次遇见你的那天起，找不到地心引力，恨自己没出息，想你想你，全宇宙昏天暗地。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好天气，却不敢说爱你。晚安抱歉，没关系，明天星期几，要不要装运气？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的发香。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但却犹豫，我想见你全都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胸口却说不出口。Echo Echo， 想点的最牢口。第二次遇见你，鼓起勇气，可不可以喜欢你？可惜我太心急，胡言乱语，我不可以喜欢你。你好再见，对不起，今天坏运气，希望你别介意。明天一定没问题，重新说一句，我真的喜欢你。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的发香。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但却犹豫，我想见你，我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话不再胸口却说不出口。Echo Echo， 想点的最高潮。 见不拆好吗？ Oh baby boy， 相信他会爱你，痛苦甜蜜，我想你的发香。Oh baby boy， 别傻不拉几，但却犹豫，我想见你，却说不出口。Oh oh， 好想求救 ，Echo Echo， 想牵手就挥着手。说不出口 ，Echo Echo， 想点的

flow. Wrist icicle, ride bicycle. Come true, yo. Get you the cypher blow. If you wanna manage, I got a tricycle. Rose is my mini-me. I be smoking,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 since they feelin' me. I give zero folk, and I got zero chillin' me. Kissin' me, cop the blue box that say Tiffany. Curry with the shot, just tell them to call me Stephanie. Gun pop, and I make my gun pop. I'm the queen of rap, young Ariana Run Pop. Friends keep talking way too much. Say I should give them up. Wrist icicle, ride bicycle. Come true, yo. Get you the cypher blow. If you want a menage, I got a tricycle.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need.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m telling the wheels keep whizzing by while I'm counting all them crows I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I keep looking at the sky and then counting all them clouds I am. Oh, the sun keeps shining on my crinkled brows. My tongue will keep whizzing by one counting all them crows I fly.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you're good time. 每次我回到这里，你都那么的恬静，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摇啊摇，摇。

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寂黄昏。水灌溉着伤悲，绝望是你赐给的安慰。为何你说话，我却受惩罚？你不如就用刀刺下。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爱和痛彼此纠结，为何我无法分解？厌倦的疲惫成了一片黑，伤痛都已无法消灭，泪水滋润着泪水，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完美的借口泪目不留下，你不如用乱箭射吧。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火，你存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 的余晖，我们对坐无言，紧盯着指尖，口中失去语言，是因为爱犯了罪。顺着这视线 回顾了从前，一边擦亮谎言，我又一徘徊，流着空虚的泪，只是爱有什么罪，而我是黑鸟，守在夜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我曾如此深爱着，只是这一切因你成虚伪，就连爱的天真也变得可悲，我们对坐无言，坐在平行的世界，而我是黑鸟，守在夜里，寂寞的人才有依靠，而我是黑鸟，这梦魇往更深的黑夜里逃、我是黑鸟，张开翅膀，你的破碎就都隐藏，我山川 词人易家扬，读歌人董珂。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天，傍晚，车窗外，

to say baby goodnight. Only say goodnight, just goodnight. I feel so bad tonight. I drink so much coffee.